有咩分翻之前系咪？喂，我补翻少少先，咁就系呢、這个阿夏凡上礼拜介绍嗰度啊，咩散步侵略者系嘛？ 系冇 错。咁同埋阿 Gifted 啊，即系嗰套啊 X Man 嗰度啊，其实都叫再睇一啲集数啊。咁呢度讲少少啫，因为呢个阿新年未睇啦，咁我简单讲嘅啫。咁啊 Gifted 咧，即系嗰个叫咩啊？天赋异能啊，天赋异品啊，系唔知佢做咩啦？正主 X Man 嗰个电视。喂，咁第二集继续好睇嘅，咁啊讲下原来阿冰咧。即系冰啫，支持咧入边就系咁啊！冰就因为佢上次咧，即系要 hold 住个 portal 咁耐啊，咁结果就令到佢即系原来佢顶唔顺，咁结果就暴走啊！咁啊，直情个人就系休克咗，咁但系咧佢嗰啲 portal 咧就乱咁开，系啦，咁啊乱咁开，咁啊争啲啊，搞到佢嗰个大屋都即系烂晒咁滞，咁同埋佢成日乱咁开啦，咁啊有时又喺条公路度，咁啊搞到啲车突然间撞埋嚟，都会噶，即系撞咗入佢间屋度，系啊。咁但係點解佢成日開親都成日愣咗去嗰條公路呢？佢就未講啦，咁其實應該有啲關係嘅同佢過去咁樣啦。咁咁其實人物就差唔多，主要都係出返嗰啲啦。咁就多咗個監獄裏面，多咗個好似敷咗 mask 咁嘅嗰個女就好似有啲泥搭咗個身。咁我唔知個咩角色，因為我問過後面佢都話唔係好清楚。咁但係佢監獄嗰邊就係因為嗰個發光佬個嗰個即係慈禧王個女啦，嗰個就俾人捉咗嘛。咁上個禮拜我哋先講完話，扯嗰啲頭髮色都唔跟個漫畫，咁啊唔係，原來佢一洗一沖涼咧，佢原來染咗髮，即係根本就唔係黑色，佢就係綠色頭髮嘅。咁但係佢綠得嚟就即係可能你平時咪覺得佢係黑咁咯，但係佢啲陽光之下咪見到有少少綠咁咯。我都講咗佢係戴顏色，而唔係佢好似戴咗個假髮咁噶嘛。如果唔係唔好假咯，係咪？如果成個頭綠色咁，係咪好似 poppy 噶嘛？成個頭粉紅色噶嘛？咁唔得啦，係嘛？咁又咁而家嗰個阿冰都係佢有光影到個頭先，有少少紫紫地噶嘛，即係紫粉定粉紅，佢唔會好似阿 poppy 咁樣粉紅噶嘛？咁佢啲就好似個俾個感覺咧，就真實啲，即係佢帶少少顏色就唔係話成個頭就好似假髮咁嘅。咁我覺得呢個真實感做得唔錯咯，係啊。咁同埋咧，今次個特技咧，即係其實主要我都係講翻呢啲啦，就係佢咧開 portal 嗰陣咧，其實佢真係喺現場咧係會打翻一啲同樣顏色嘅光啊，即係粉紅色咁，咁去翻個場景同埋啲人度，咁你就覺得個 portal 唔係揾電腦 key 咁就咁假咯。咪即係等於你開光劍咁，咁光劍有色噶嘛？咁唔係應該個人都會照到你紅，會照到紅綠，會照到綠嘅咩？但你知以前就冇整噶啦，即係枕 key 條光咁咪假啲咯，係咪？即係就算你之前又係開親啲咩光，佢都唔記得喺個真人度打翻佢色。但係佢呢套咧就做翻曬落去嘅，只係都電視劇啫。但係佢呢啲即係仔細位啊，佢有諗到。咁所以反而就我覺得佢真係做得唔錯喎。咁就呢套即係呢套劇啲嘢係啊。即令你感覺到佢嗰種能力嘅運用啦，有個設計啦，第一個設計，第二嗰啲同環境成樣嘢，佢都全部可以即係諗翻個關係喺度咁呢啲唔錯咯，我覺得即係啲細位啊，諗得幾好。咁同埋今集就唔止係佢哋啦，咁跟住個發光佬又同阿即係女小學姐弟個阿媽就去咗攞，即係要攞啲藥物啊。咁佢話。打咗嗰啲藥咧，咁啊冰就可以穩定翻嘅，因為其實最緊要佢個人個身體狀況穩定翻，佢咪控制翻嗰啲 portal 咯。如果唔係，咪一路暴走。咁佢個人都係正常人嚟嘅啫，咁咪需要翻即係啲一啲基本嘅嘢咁啦。咁佢要走去醫院度攞咁咯。咁我又唔知佢攞嗰啲藥係現實有冇啦，定係專登貨而變人嘅，有機會係。咁但係唔知佢啦。咁最緊佢就去咗攞，咁嗰度又即係叫做好危險啦，爭啲又俾人發現，佢哋又捉埋咁樣。咁所以其實整體第二集都仲係幾好睇嘅。咁點樣佢哋嗰兩姐弟個老豆咧，又點樣明明俾人拉咗啦？咁但係佢點樣帶翻佢哋轉頭？即係點樣逼佢哋？即係明明你都係弱勢，但係佢點樣搶翻個強勢？咁都做得好好睇喎。咁呢啲就唔關超人嘅事啊，係即係佢一啲角色嘅表現。咁整體真係，我覺得呢套嘢咧係暫時咧，如果以改編漫畫嘅超人力片啊，呢度拍得最好嘅一次。 嗯， 即係電視劇我講最好嘅一次。咁如果你唔計咧，即係計所有超人力咧，咁可能好即係同佢有得揮嘅，都係之前嗰度 Alpha 嘅啫。即係嗰時我哋咪讚得好好睇嘅，即係話佢哋冇著超人衫，但係係一個超人嘅故事，好好睇噶嘛。其實拍得住咯，係啊，所以呢套係叫做拍得好嘅一套，即係講超能力嘅一套電視劇，真係大家未睇真係要睇，好好睇，係。咁啊，今集就阿 Stanley 就冇出場啦。OK， 咁正常嘅。 OK， 咁但係其實佢係 producer 嚟嘅，有份，所以都原來正常嘅，佢出下場嘅。咁繼續好睇嘅今集係啦。咁但係如果之後唔再係即係 X-Men 導演自己操刀，會唔會跌鍋就未知啦。咁但係暫時佢就係用咗兩集時間咧，佢已經將所有最重要角色即係已經鋪排得好好啊，即係個介紹出場，咁所以就已經即係已經俾咗個位你繼續啲人再發揮啦。咁可能後面就算佢描寫得冇咁好都好，其實都唔會甩到去邊。咁所以呢套劇大家可以睇啦 ，OK？ 咁啊，講住咁多先，因為得我睇咗啫 ，OK？ 討論唔到住 ，OK？ 咁啊，大家睇。咁啊，另外下凡嗰度咁啊點咧？散步侵略者咁啊已經做到佢話，佢即係原來咧，佢嗰、那個工廠嗰個老闆娘就走埋出嚟啦。咁佢都發現就下凡係唔會俾佢哋吸到嗰、那個，即係佢唔會可以攞咗個腦裏邊嘅概念嘅，整唔到嘅。咁同埋整唔低佢嘅，因為原來佢哋唔只係可以就咁掂人個頭嘅，佢可以原來咁行過已經可以吸咗你嘅。咁佢就可以一路行，因為啲人跌低嘅，原來可以。咁佢而家已經講到咧，原來政府已經知道咗呢件事嘅，唔係唔知嘅。咁佢又已經有啲部隊咧，原來去對付佢哋咁。咁而家佢哋就話叫阿夏凡去加入佢哋，同佢哋去鬥，就係咁啦。咁同埋佢哋捉咗個醫生，就話要同佢哋談判，就話可唔可以共存？係，咁就講到咁啫。係啊。咁大家睇啦，咁我就覺得呢啲如果你睇得多嗰啲咁嘅絕世天劫嗰啲，睇到厭咧，即係呢種侵略者其實係更加有趣，即係其實佢係冇任何嘅特技，同埋佢係怪到你係都唔知佢係咩嚟嘅，即係原來同埋佢而家都講咗，原來佢哋係上身嘅。 哦， 即係其實醫生係有真人嘅。 咁樣。 係啊，咁其實佢都係佔咗佢嘅身體嘅啫。咁佢哋真係好似鬼咁咯，即係唔知係咩嚟嘅，可能一種係咪一種精神嘅存在定咩？定係佢用科技去做，唔知佢冇講。OK， 咁但總之呢套戲入邊咧，佢哋冇出現過任何你見到嘅特技，係。 嗯。 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種表現咧係其實更加有趣咯，對我嚟講，係。 OK。 係啊，如果你下下追求睇特技嗰啲人就唔啱睇嘅，但係如果你睇一啲故事咧，呢、這個故事係更加好睇。 嗯。 因為佢真係講到啲人嗰種恐懼啊，講到呢啲嘢。系，同埋佢更加神秘啊！即系佢嗰个存在系，其实有啲似卡多咁啦，即系你都唔知佢 系 咩嚟。 系啊系啊，我听 呢样嘢好睇啊， 咁嘅 feel 系，系咁啦，咁啊好嘅，咁如果大家未睇睇啦 ，OK， 咁啊算啦，讲交代少少啫。咁、 嗯、 我都依然觉得呢两套系几值得睇下嘅电视剧 ，OK。 系。 咁其实仲有发现咗有啲第二啲嘅，不过都算啦，未睇晒，未介绍住，再讲之后好冇？ 嗯 好啦，咁我哋不如讲下嗰啲新番先啦，好嘛？咁呢个可以介绍下，因为未上嘅好多都未上，但系到底有咩新番咧？呢、這个佢哋叫做秋季新番啦，算系17年系啦。咁有啲乜嘢？咁其实有啲做咗噶啦， 嗯， 咁你介绍下新年。 咁 系咪讲咗嗰套阿伯嗰度先？ 系。 系啦，介绍下。 嗰套有几个译名嘅，咁啊有一个正常。啲嗰、那個即係譯翻佢正式名嗰個咧，嚇、啊，咁就叫做呢、這個殺戮重生啊，犬屋戰啊嚇，那個應該讀嚇。 係咩？唔係犬 屋夫啦嚇，或者係嚇。啊咁呢另外 其實係佢個名嚟嘅。 嚇、 啊、係。其實嗰個字嘅意思係狗屋啊嘛。 係。係 咯。 而另一個譯名 咁，佢有個譯名都 叫 做 犬舍， 犬舍咁嚇， 冇錯， 定叫犬屋啊， 犬 舍 啊， 係咁其實係佢套劇入邊嗰個伯嗰家人個姓嚟嘅， 係 咁當然佢都有啲諷刺啦，就話佢哋住間屋好細噶嘛，咁好似間狗屋咁，咁佢事實上佢後屘又喺個街度執咗只流浪，即係有人擺個紙盒度嘅一隻秋田犬啦，唔係生枝狗嚟嘅，好靚嘅嚇，咁咪執咗佢翻嚟，咁佢又話屋企人話冇位養，如果擺佢就喺房度養，咁其實即係變咗狗屋啦嗰間，咁佢都有幾重意義啦。咁佢又亦都諷刺咗好多現代嘅即係老人咧，即係其實佢即係一生努力咧，都係為咗即係有間屋俾即係屋企人可以住啊啲咩咁。但係其實屋企人一啲都唔 appreciate 啊，即係覺得點解你咁冇用啊，間屋咁細啊，係、 哦、 啦，即係嗰啲咁嘅嘢咧。 好香港喎、啊、嗰件事，突然之間。 其實幾香港嘅，係啊，即係你睇，你初會覺得，扯有冇搞錯？點解男主會係個伯嚟嘅？ 係啊，係啊。 咁但係原來咧，佢就個宿敵咧就係一個後生仔啦。係。咁佢做乜嘅咧？咁原來佢就講佢有一次出去啊， 佢就因为佢原来话医生验到佢咧，原来有癌症， 系 唔知胃癌定咩癌啊？咁就话原来得翻三个月命，咁佢就想打电话话俾屋企人听，点知屋企人个都熄咗个电话又唔听啊！即系佢各自都系指问题啦，可能有个细仔啊，可能其实屋校俾人欺凌啊，嗰个女又唔知点样。总之成家人都唔关心佢嘅，觉得咁就揽住只狗啊喊咁啊，咁结果有一晚出咗去公园放狗啊，咁结果就遇上呢个外星人嘅飞碟，就突然间由个 portal 度冲出嚟，喺地面咯， 系， 咁当时咧就有佢同另一个后生仔啱喺个公园度，咁就嘣咁，咁都唔知发生咩事，咁佢结果第二朝醒翻咧，自己咪瞓咗喺个草地度又冇事喎，系啊，咁只狗啊仲喺佢隔篱喺度等佢。咁佢就發覺咧，之前佢嘅腰酸背痛所有嘅問題咧冇曬， 係一支搞掂曬， 係啊冇曬喎，好正喎，好 feel good 喎，咁跟住連近視都冇埋喎， 係 點解會咁嘅咧？咁佢就後屘就發現，原來佢因為嗰啲外星人撞出嚟嗰下咧，就撞鬼死咗佢同嗰個後生仔，咁結果就佢哋為咗補飛啊！佢就將佢改造成為咗呢、這個佢、啊、又唔止左眼右手，佢全身由頭到腳都成為超人，咁啊直情係機械人嚟嘅。咁佢外星人其實有用外星話，不過佢就好彩有字幕，佢就話：哎呀，我哋撞死咗兩條友點算啊？咁佢就唔得啊，我哋要即刻補飛。咦？但係我哋隻船就得武器喎，咁啊，唉是但啦咁啊。咁結果就將佢哋變成咗最強嘅一個機械武器。 咦？ 咁但係個樣就係人咁嘅樣嚟。 咁呢個咪即係百變星君？ 咁佢唔係百變星君咁流嘅，咁 即係佢對家咯。百變星君 上佢 嘅身 嗰啲全部係最強嘅武器嚟嘅，即係佢係呢個阿伯版嘅最強咩兵器痞女啊， 最終兵器痞女， 最終兵器痞女，不過就係佬嚟嘅痞佬啊，仲要係伯咁， 仲有痞仔嘅。 咁佢結果有一次咧，就經過又經過啲，即係佢又係放狗啊嘛，咁啊經過又係啲。即係啲冇乜人嘅地方，咁啊見到有個流浪漢又俾一班死僆仔，嗱佢又有反映過咧，即係嗰、那個即係佢個古仔入邊嗰啲後生仔毫不知所謂，咁嗰班友咧直情啊攞曬啲煙花咧就諗住去燒死呢個流浪漢，佢唔係去玩佢咁簡單，佢想燒死佢。 即係佢都唔係嚇嗰啲咁樣，哎求其肥下佢咁樣嚇，啊整蠱下佢嗰啲都唔係咁，係直情。 咁佢係整蠱佢嘅，不過燒死佢都冇乜所謂咁咯。佢覺得嚇，佢哋話自己係清除啲即係蛇蟲鼠蟻嘅，自稱自己。咁結果佢就呢、這個白就突然間出現啦。咁你以為佢會點咧？咁結果佢咪俾人揼低咗咯。 嗯。 佢你以為佢好打噶係咪？冇嘅喎。咁叫俾人揼低咗。咁揼低咗佢咪已經瓜咗腦襯都唔知啊！即係直情攣咗喺度啦。咁、結果佢哋就想再向呢個流浪漢埋手嘅，佢突然間就成個人打開曬啊！咁、原來佢就可以射啲。雷射出嚟嘅，咁佢已經 lock 定曬佢哋嗰啲幾個嗰啲咁嘅衰人啊，結果切到有一碌碌嘅可以， 係血腥嘅， 即係好似係咁啦。如果我冇睇錯就，因為佢就比較冇咁表達得咁、 okay、 即係咁清楚嘅嚇，咁但係佢又有啲人走得咗喎， 係， 咁走得咗咧，佢就將佢哋即係啲樣啊啲咩就上曬網，咁啊即係俾人知道原來佢哋係啲咁嘅人咁啲咁，起曬佢哋底啊！咁但佢，又唔係佢做喎，唔知點解佢又咁，總之佢醒翻就指乜嘢都唔知咁樣嘅，係啦，即你唔好以為佢係有意識之下咁做，原來佢始終係冇意識之下做嘅呢啲嘢，咁咁跟住佢就話要唔得啦，我要揾翻嗰個同事同佢在場嘅後生仔，即係了解翻到底發生咩事。咁但原來呢一集咧，嗰、那個後生仔就冇出過場嘅，暫時都。咁但咧，如果我睇啲介紹咧，佢就話嗰個後生仔就調翻轉咧，就會利用呢個能力咧去殺人啊。 係。 反而系啊，佢就变咗两个系斗嘅，就唔系朋友，变咗系敌人嚟嘅。 咁、即系其实应该死亡笔记系应该拍呢个新版系应该咁样样喎，两个吓、 死亡笔记，你都可以话呢个系死亡笔记嚟噶，不过系 救人一个杀人咁样，得唔得？ 系啊，佢就变咗唔系用死亡笔记咯，系用变咗机械人咯。 系咯， 系啊，咁嗰个原作者系咪都系《法律都市》啊 ？Gang 嗰个， 佢系漫画嚟嘅，呢本嘢都系。 系漫画嚟嘅，系 漫画改编。 咁啊咁啦，咁其实我个题材都真系几特别，即系我冇谂过佢咁重咧，去讲呢、這个即系呢个即系而家啲废青嘅，即系有几废呢样嘢嘅。即系唔通呢个漫画系写俾老人睇嘅？ 咁我谂 又冇理由啊， 又唔静止嘅。其实你去到咁上下，即系我所知嘅咁上下，可能廿岁、30岁咁样睇咧，我谂你都明嗰个处境到底系点噶啦。即系嗰个阿伯咪就系有机会系你嘅未来咯，系咪先？咁你睇到啲新一代，又系真系咁噶 喎。系，咁嗰啲新一代自己同年嘅都有俾同年龄嘅都有俾呢啲人恰咁就系、是。即係呢啲人亦都唔代表曬係佢同年齡嘅人，係同年齡嘅衰人啫。係 啊， 咁但係佢講到嗰個世代，呢啲人好多。即係可能你講以前呢啲人一間學校可能唔係有幾個，或者一個班有幾個啫，係嘛？佢一講到唔係咯，係可能嗰度係大部分人都係咁咯。係大部分人恰小部分嘅人咯。 嗯， 可能佢而家係變咗係咁咯。係，同埋呢啲人好似好普及啊，你坐車都會有一班啊，去到邊都有一班啊。通街都系冇错，去到呢个程度，咁佢就讲佢之前未濑嘢嗰阵咧，就坐嗰啲佢哋嗰啲铁啦，咁啊明明都已经好逼噶啦，咁佢就有一个仲要掟喺佢嗰个，即系佢又坐到旁边嗰个位，咁佢咪掟咗佢嗰个，因为佢又冇玻璃嘅，即系唔系好似地铁有块玻璃，佢又冇，佢系掟咗佢度，咁其实佢就好想出声噶啦，但系佢唔系佢成幻想就系佢同佢哋即系嘈，但原来幻想嘅啫，结果佢就忍死忍咗嘅。咁、 okay. 呢个就系佢未濑嘢之前嘅，即系佢有讲咗大轮到咧，佢喺佢嗰个社会已经即系有几唔 fit in 啊，即系而家啲人系有几衰啊，即系包括佢嗰两个仔女啊，其实都好睇佢唔起啊，系、 嗯、 啊，佢自己仔女唔系出边啲人， 系、 啊，即系成日话佢冇用啊，吓搵咁少钱啊，吓佢好反映呢样嘢嘅，咁所以呢个题材真系几特别嘅，即系佢唔系一个。一般嗰啲咁嘅，即係叫做哦，即係被外星改造咁變成超人咁啊，打下怪獸啊，係咪應該？其實佢唔係講呢樣嘢嘅， 嗯， 即係佢反而係講一個社會問題嘅反應嘅，咁呢個好特別，係咁啊，有興趣大家睇下啦。呢、這個咁呢個係科幻嘅，仲科幻咁都唔科幻，好科幻啊，係嘛？ 冇錯。咁同埋， 即係你話遇到外星人，跟住炒死咗，跟住被改造啊 ！IQ 博士個仔都係咁嘅， 嚇， 係 咁樣， 即係嗰個 BB 啊。 Okay. 是有超能力的嘛， 是 但他的改造都是他不是机械人啦，即是他出去整返咁，但整返变成有超能力了。咁、 嗯、 其实或者你最元祖哥咪吉田啦嘛， 是 含撚出 人。 含撚出人其实是比你应该说吉田是比含撚出人撞死了的。即是用一个红光的状态炒埋他的机度撞死了嘛。跟住那个含撚出人就 oh shit 咁我撞死了人添咁。咁跟住唔緊要啦，我而家同你二合為一咁啊，即係我將我生命同你 share， 咁跟住佢就變咗超人吉田。但你都可以話係由呢樣嘢開始。 嗯。 嗯。咁呢度就將呢個古仔同面超人撈埋咗啦，即係一個改造人啊嘛。咁當然佢嗰啲機器就亂咁畫嘅啫，佢同埋我成日見佢打開咧，次次都唔同樣嘅。 哦，係啊，亂。 即係佢裏邊都唔係好似固定結構咁樣，咁你唔好理佢啦嚇。佢中意射雷射，咁啊打開咪全部雷射咯。佢中意射第二樣嘢，變咗第二啲嘢。 嗯。 即係好似變出嚟咁嘅，咁但乜你都唔需要太理會啦，因為佢係一個外星科技嚟嘅，咁或者佢變形金剛咁啦，你當啊，即係基本上可以變結構都唔定嘅，咁所以你就唔需要太過即係細究啦呢一方面啊，因為外星啊嘛，佢唔係話佢係一個。人造嘅一个人造人啊嘛，佢外星科技冇得解释嘅，咁 anyway 咁啊，好特别嘅，系好特别嘅。我初都冇乜兴趣睇嘅，见到话唔系讲话白嘅，有冇搞错？ 唔知咩事啊？ 系咯，但原来佢里边有咁重嘅社会议题噶嘛，咁又唔同咯，即系成件事系咯，即系原来科幻都只系一个包装嘅，佢里边讲，你都可以话系一个世代战争啦。系咁啊，的确佢系世代战争啊，阿伯打后生仔啊。 嗯咁同埋佢 嗰班后生仔就系一个代表毁灭嘅咯， 系， 同埋咩咧？ 咁佢呢个漫画版其实出完咗噶啦，咁系咯，大家可以都睇翻漫画版都可以 完咗噶啦，直情 系啊。 哦， 咁但系我望咗一阵，咁就觉得佢漫画版就好似会闷少少嘅感觉。 嗯， 系啊，咁始终佢 咁 讲咗呢啲嘢， 如果拍真人可能好睇啊，呢个。 系咯，而且呢、這 个如果拍真人， 你亦都可以唔使画到咁夸。如果真人啊，如果真人你可以唔使咁夸嘅。 你咁夸先易啊，你 CG 啫嘛。 都系， 即系你夸反而系易啊。 咁样， 因为唔使真啊嘛。 系。 系咯， 你可以好揀都冇乜所謂㗎。 Okay, 不 anyway 啦，佢中意啦，系啦，咁呢套又到底有冇 selling point 拍成真人版？咁可能都十年后噶啦，就算要拍到嘅。 咁啊唔知啊。 咁呢个卡通受唔受欢迎先算啦，睇下到时系啦。 不过如果你 我惊好多人咧都未睇见到个样先睇 啊。系 啊，我都觉得系啊，好大。 因为佢啲人样啲样又好人噶个样系，即系你会咁真人嘅。 系。 或者会唔中意。 不过咁佢漫画都可以话系咁嘅。咁所以 唔系你杀戮都市本身可能多翻啲，即系大家有兴趣嘅，即系数埋呢一个 又成咁。 系啊，可能未必噶，系啊，唔系你杀戮都市同埋系都系属于嗰种生存游戏嗰种，即 系 嗰种套路啊。咁呢个佢又唔系，咁大家有冇兴趣睇咧？仲要换咗阿伯做主角咁，系咯。但其实系有趣噶咯，如果你睇就会发觉系有趣，系就咁啦。喂，咁啊唔多讲啦，第二套啦要系啦。 咁就第二套啦。咁我見到呢佢十月二號佢話做咗嗰套遊狗持有者，亦即係其實呢個魔法老師嘅續作。咁呢套呢套我自己鍾意啫，咁同大家講下就 睇咗未 做，我都未睇，係 我哋未睇 ,ok。 咁但係 關於乜嘢 㗎？佢呢個因為我所知呢嗰、那個遊狗持有者咧，佢應該係跳到好後嘅，好似係。咁但係佢呢度就應該似乎都即係上一次魔法老師嗰啲人都應該仲喺度嘅。 哦，即係你意思直情係魔法老師嘅個續篇嚟嘅。 係啊，係啊。 唔係先，魔法老師都要介紹翻先，真係都係大家未必知嘅。講 確實係嘅。咁啊，魔法老師就當年其實都算一套幾多人鍾意嘅一套後宮漫畫啦。咁佢係講個男主角咁都係個阿爸好勁 咁 樣 細路仔 咁 嘅一個人嚟嘅細路仔嚟嘅，咁點解係做老師嘅？ 冇錯，因為考個牌定乜鬼嘢咁啦，咁就要喺呢個人類社會嗰度咁樣做老師，唔知幾耐咁樣咁嘅。咁佢就教去咗間嗰間女校嚟，應該係總之至少啲同學全部都係女校。咁啊，要教佢哋。 但系差唔多全部都唔系正常喎，有啲唔系人嚟喎，好多都。 哦，咁佢嗰度因为当然系因为呢套嘢吓，佢要出咁多女嘅原因，咁佢就个个都要加啲属性落去啦，咁啊搞到真人。 机械人又有，妖怪又有，吸血鬼又 有。 有 一半系人，一半唔系人到啦吓，我谂个比例。 有一半咁多咩？我以为有大部分都唔系人添。 哦，咁冇，都有啲有好多係 正常嚟嘅， 應該有一半嘅。 明白。 咁咁初初呢就冇乜嘢嘅，佢哋嗰都係得個老師識打嘅啫，初初覺得係啦。就算其他人呢都係普通人，即係勁過普通人咁啦，即係頂多揸槍或者拳腳功夫世界第一咁嘅。 即係隱術咁啦。 或者係之類嗰啲。咁但係去到後期呢，佢就講到要個老師係可以同其他啲女，即係通常係異性啦，咁就契約咁啦，咁然之後就會有張卡咁走咗出嚟嘅。咁佢契約咗之後呢，嗰啲女就係直情可以用嗰張卡嚟做好多啲更加勁嘅嘢，即係譬如佢嗰、那個即係佢通常會得到一樣道具嘅，咁嗰樣道具呢就會有啲再有啲能力咁樣啦。例如嗰個讀書妹呢，佢嗰本日記咁嘅嘢啦，咁就可以呢睇到，我唔記得咗佢有好似有個發動條件嘅，不過唔記得咗。咁佢就可以睇到人哋諗乜嘢嘅。咁佢嗰個總之之後嗰啲再勁啲嗰啲人就再變態好多啦。 咁但係嗰啲唔係人，嗰啲唔係唔使契約都好勁嘅咩？ 系，咁但系唔系佢契約有另一個用途，就係咧佢嗰張卡咧就可以同個老師通信嘅用嚟。 哦， 系啊，咁樣樣咁就總之咧佢初就好似後宮片咁啦，咁但係去到後期咧，其實就變咗個打輸咁滯嘅。 嗱，呢個其實有做過真人版。 係，冇錯冇錯，呢、這個真人版真係黑歷史嘅，啲人覺得。 但都唔係啊，我都覺得 O K 喎。 但其實我 都覺得 O K 嚇，但係 唔咁差啫。 但 係 睇睇下 係 係揾唔翻曬成套嚟睇。 起碼我覺得呢套我接受多過《地獄老師》個真人版先咯。 咁、哦、樣， 《地獄老師》個真人版我真係唔好， 唔 好接受到啊，大佬。 真係唔得。 即係呢套我反而覺得都 OK 喎，咁當然你要夾硬同個卡通要比嘅，冇得講。佢揾個女仔做嘅一個地，嗰個魔法老師係，即 係 佢個所謂細路仔， 唔係 細路仔，唔係細路仔做嘅，個女仔。 成日啲人都諗，哇！呢套嘢做魔法老師，咁、那個男主角咪嚇好有豔福咁樣，因為佢都嚇成日會有一個動作，就係佢一打一黐咧，之後啲女就會爆曬衫㗎。至少有呢個動作， 但佢呢個真人版冇喎。 係咯，太可惜啦，真係。 冇呢樣嘢，係咁算啦，係咁佢都係揾個女仔做啫，即係全女班嘅啫，係 冇錯 啫。 係頂多啊，明日菜咁樣 即係你就算嗰啲女仔點樣攬佢，你都覺得冇嘢，因為你知嗰個演員其實都係女仔嚟噶嘛，咁就是但啦，係咁，係咯。 咪頂多咪就係個女主角咁樣做下 sidekick 咁，然之後就。俾條底褲你睇下咁嘅啫，冇乜。係 咯，但 係 佢個真人版又唔係好鹹濕嘅喎。 係啊，冇係啊，吸咗好多呢啲嘢。 都係打 一班女喺度玩下咁咯。 係咯，玩咪打咯，都 OK 喎。我覺得到真人版 OK 喎，睇下 OK 喎。係咯，咁呢個就叫做魔幻。咁而家今次呢一個新嘅就叫做咩咧？ 遊狗持有者啊， 定冇咗魔幻老師呢個名嘅。OK。 可能都有翻個副題啩。 咁但係你話今次呢個電視就有翻魔法老師喺度？ 唔係，個男主角應該就唔會見㗎啦，我諗。 哦，冇咗男主角 ，OK， 咁有翻嗰啲點啊？嗰啲女？ 啲女咯，係啊，同埋都大、變曬大人咁滯啦，應該。 變大咁，但係嗰啲女機械人嗰啲唔會變大人啦嘛？ 哦，咁嗰啲就點都喺度嘅。 係咯 ，OK。 因為佢咁佢都係漫畫改編嘅，咁你如果。打可以嘅話，都可以睇翻漫畫版。 就咁就係今季嘅其中一套嘢啦。OK， 好。咁就係 OK， 好。咁冇啲科幻㗎，呢個都未算係唔係科幻啦，佢都出名啲，但係都係魔幻啦，係都算係啦。雖然都係機械人咁就，有冇啲科幻啲？ 科幻啲啊，咁新奇樂之類 的有新卡通啦，咁啊玩現代啦，咁啊咁多啦，行呢度算唔算？都但係都係法術嚟嘅啫，牙羅、 哦、 都未算科幻啦，不即係叫特攝 feel 嘅，但係佢係卡通嚟㗎，係咪？ 哦，係卡通的。 上次古裝嘛，今次玩到現代有電單車揸嘅。 哦，咁樣。 好，咁好有邊出機械人嘅嘛？ 機械人。 嗰度踩住個嗰個滑浪板嗰個叫咩話？咩 seven 嘛？ Unica seven。 嗰套好似又有新喎，又竟然 系啊，咁不过呢套就应该系剧场版嚟嘅，佢话 系咩？ 系啊， 咁点解佢哋会喺啲新番度介绍咧，大佬？ 我唔知喎、啊，哦，咁佢开咗一列叫剧场版嘅咁样， 系。但系咁唔好理啦吓，即系总之呢套又话有啦吓。OK， 咁老老收又会有个新系嘛？ 系啊，冇错。 嗯。未有啊，呢个未睇到啦，即系报咗先啫。 但呢个佢都话系 OVA， 好似有日子噶。 佢话系总集篇嚟嘅，系啊。 唔系，哦，即系唔系新嘅。 系啊系啊，十月廿一。 切，咁样 ，OK， 即系唔系新章嚟嘅。 系啊。 OK， 好，咁有冇位咁有冇啲真系科幻啊？喂，大佬。 有一套嘅，咁啊，嗰套叫咩咧？少女周末旅行咁算唔算咧？呢套 啊，呢套我睇咗嗱，我跳睇咗嗱，佢话第二集啦，我话第一集我睇唔到点解， 系 即系批唔到啊个link。咁啊，哇，真系嗱，好奇怪嘅，即系你平时睇嗰啲日常就喺个日常世界度日常噶， 系 即系晾下衫呢算日常啦，系嘛，洗下衫晾下衫，佢竟然咧就喺一个已经破灭咗嘅世界度同你玩日常。咁佢成個世界就冇曬人㗎喇，就得返嗰兩個女主角㗎啫。咁嗰兩個女主角係點樣嘅呢？又有啲似返你嗰個來自深淵咁嘅。 係即係嗰啲 好細個嘅，即係你畫到佢成好似嘩冇咩事呢，為呢、這個又阿哥嚟咁㗎咋喎，即係個咩話 咕嚕咕嚕魔法陣。 咕嚕咕嚕咁㗎喎，佢樣喂我大佬睇住兩個細路女咁樣嘅，咁 咁啊，咁啊，嗰度揸住架嗰啲，即系嗰啲啊，嗰啲叫乜嘢咧？就是、前边好似电单车，但后边有履带嘅，即系嗰啲军用嗰啲。 其实应该系二战嗰阵时咧，如果你有睇 嗰 套咩啊？雷霆救兵啊！雷霆救兵入面咧有一幕就系佢哋咪喺死守喺嗰个位嗰度嘅。 即系总之后边嗰嗰啲就履带嚟嘅，前面都系电单车嘅，咁、那个嗰架咁嘅嘢，佢坐住架乜嘢嘅两个咁喺度。有力嗰個世界，咁跟住佢就喺度講啦，哇！以前咧就好多人噶，以前啊有魚噶個水裏邊，咁而家冇曬咯，咁即係佢不斷喺度講啲咩？ 係， 佢不斷喺度行，不斷喺度睇，不斷喺度咁成集就不斷喺度咁樣。哇！我真係唔好頂得順啊，但係佢畫啊啲嗰啲景好靚喎，我覺得。係。係啊，即係佢真係表達出一個已經冇曬人嘅世界係點？ 啲人樣就 佢同埋佢亦都係好未來嘅喎，即係佢唔係話係一個正常世界荒廢咗嘅。你見佢啲設施亦都係好似幾科幻咁。所以如果你睇下佢個世界咧，其實又幾得意。不過我竟然用個咁樣嘅方式去做呢個故事，真係即係好奇特先最少係啦。咁可以睇下嘅。 我覺得係因為咧，即係依家都算係啲日常番啊，啲人幾中意睇。咁佢哋咪嚇。再搞啲其他啲日常翻啦，咁你下下日常翻都現實世界日常翻，有乜好悶嘅？ 嗱，因為其實如果你唔喺現實世界咧，你好難叫嗰個做日常翻。 係， 即係你好難拍一個咧，即係 Star Wars 嘅日常翻，咁啊做咩嘅咧？咁啊講下 Luke 地種菜啦，係嘛？ 係。 R2D2 去淋花啦，係嘛？咁做咩咧？即係其實冇乜 point 嘅喎，因為嗰個世界又唔係。即嗱，唔好理係咪我哋個世界，你就當佢呢個破滅咗嘅世界係我哋嘅世界都好。咁其實咁都唔係我哋而家經歷緊嘅嘢咁。咁如果你講咁日常法，咁咪即係 I Am Hero 前面嗰段咯。 I Am Hero 即係 Will Smith 喺度哇冇曬人，跟住攣車啊，跟住隨便入去咩地方攞嗰啲嘢食啊，攞嗰啲嘢咁，即係咁啫嘛。咁你覺得咁樣都算係日常？咁啊 Max 得唔得咧？咁啊日日就喺嗰度喺度行，算唔算日常？ 喺阿沙嗰度嚇，飆下車咁樣。 係啊，算唔算日常咧？即係我呢個好難，即係去理解喎。如果係咁，即係點咧？唔係即係呢一種日常，你除非咧放喺一隻，即係例如一貪慕男一日常咁啊 OK 咯。係。因为佢喺一个密闭嘅地方入边，咁佢其实即系都系一个生活啫嘛，一个舰内生活咁，可能佢里边唔系咁，你其实嗰时机动战舰咪做咗呢样嘢咯，佢大部分人都讲嘅就系舰入边佢哋做乜噶嘛，咁啊又开下大食会，一阵又唔知做啲无谓嘢，咁成日做埋啲好无聊嘅嘢噶，咁你都可以话嗰个系日常，但系即系其实你当嗰度呢间学校咁啫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个街度，但系你个街已经唔同晒咧，呢个算唔算日常咧？我有时保留嘅吓 ，OK， 系咯，咁因为嗱，你话 Park Labor 咁，但系 Park Labor 个世界唔系咁怪噶嘛， 即 系佢除咗有 Park Labor 之外，佢其他嘢冇唔同嘅我哋，咁当然佢可以讲紧警察局平时有几无聊啦，其实你不如话喺个正常嘅警察局加咗啲机械人做咗警车啫，咁佢当然佢可以玩日常，但系如果你个世界已经唔正常嘅时候。你个日常就系咪日常咧？我就问紧呢样嘢啫。你一个唔正常嘅世界嘅日常，点算系日常咧？就算你其实讲佢每日嘅生活，即系我好难讲《龙珠》同埋即系呢个《IQ 博士》系日常翻嘅。 系。 咁甚至乎《叮当》算唔算系日常翻咧？我唔會覺得係啦。 OK， 咁你日常翻啊，真係做翻啲好正常嘅嘢，咁嗰啲好正常生活，咁嗰啲先係咯，係咯。咁如果你個世界觀本身都唔係嘅，啲即係唔係正常，咁我都唔係咯，係咯，唔可以咁講咯，係咯。即係衛星周遊的一天啊嘛，算唔算日常翻？ 係， 唔算啦，係咪？咁如果係咁而家嗰度高達 Origin 都係日常翻啦，講下馬沙尼日常嘅生活啫嘛，係咪？我唔觉得系咯。咁、 okay. 如果咁讲，所有嘢都系日常翻噶啦。咁铁甲万能盒都系日常翻噶。咁、 oh. 佢日常就系揸铁甲万能盒同佢哋作战啊嘛。 咁唔系嘅，如果要 即係通常啲日常番有個定義就係咧，你要啲人要做啲好無謂嘢嘅，或者係即係好生活的。 都好無謂噶，佢哋侵略地球都佢無謂噶。 咁樣。 係咯，我修羅男爵都幾無聊噶，都係咯。 但係通常都冇打咯，啊這個都係另一個重點嚟嘅日常番。 哦，咁即係如果唔打就係日常，哦，咁即係如果鐵甲人攞走咗作戰，咁佢哋繼續喺度無聊，咁就係日常翻。 哦，係啊，係啊。 我唔覺得係咯，唔係咯，梗係唔係咯，因為佢哋過嘅生活已經唔係日常啊。 係。 點可以叫日常翻咧？即係其實你係要過正常生活，嗰啲先係日常翻嚟嘅。係。 咁唔知喎，依家真係多咗好多呢啲奇怪嘅日常翻啊！真係。 嗱，即係你 Eva， 如果你攞走咗嗰啲打咧，都仲可以話日常翻嘅，因為佢都係翻下學啊，煮下飯。特馬能合唔係啊嘛。 嗯。 係咯。 OK。 咁所以其實日常翻即係要你要重新定義啊！即係如果既然佢係已經唔係喺個現實，即係唔係一個正常世界嘅時候，仲可唔可以叫日常翻我？我唔覺得係咯，係咯。 嗯。 係咯，即係佢可以 try 嘅，係咯。咪因為佢討論嘅話題。就是、正常的時候原來是有人的。那他就捉了條魚就說這條叫做魚。我以前很多的聽說我們看一些書說那突然間沒有了。那他就說會不會其實在上游還有啊，那不會，如果不是就不會有一條走下來，即是他死了有一條魚。那跟著他就說看來他又沒有說變到什麼，那他說應該都還吃得，跟著他自己就燒了一條魚來吃，他說他們沒吃過魚。 哦，這樣。 哦，原來魚好好食嘅喎，咁樣咁你講嗰啲都係日常翻咧。 係， 但你睇下先啦，我覺得呢個好奇特嘅一個作品嚟嘅，叫咩名話？ 少女終末旅行。 係啦，咁大家有興趣睇下啦。 嗯。 好，仲有 冇？咁啊，我見到佢呢度寫咧嗰套啊，我好中意嘅《Fireball》啊，不過呢套嘢可能真係都香港人都冇人知係咩啦，都話有新一季。 個女機械人。 係啦。因為佢最初形象咧就係一個白色嘅，好似初音咁樣，有兩條咁嘅 機械人嚟噶， 大機械人嚟嘅，白色黑色做主色嘅。 但係而家唔係咁樣嘅咩？ 佢有改咗啲嘅，有佢第二季咧就變咗做一個短頭髮碌嘅，咁同埋兩隻腳咧係變咗做，即係以前就都係人腳咁嘅型啦嚇，咁但係佢之後就改咗做兩隻尖嘅腳嘅。即係你覺得佢會企唔到嘅個樣嚇。 哦。 咁但係最新呢季咧，佢就改咗做有四條邊，但係都唔係初音嗰只邊㗎啦。係、 哦。 即係好怪嘅個樣又係。 哦。 咁佢今即係其實佢呢套嘢基本上每集都只不過係佢同講佢同嗰個管家機械人啦嚇，咁就做啲騎呢嘢咁嘅啫嚇。 同埋好似系 C G 整嘅喎，系嘛？ 系啊，全 C G 嘅。如果要讲嘅话，其实佢两个咧，我成日觉得系呢个日本即系嘅窝衣咁样嘅，咁就只不过系个主角就变咗做嗰个女嗰个机械人咁样咯吓。 咁佢冇人类角色嘅呢个故仔？ 冇嘅，冇嘅。 哦，全部都机械人嚟。 吓。 嗯，好。 嗯，系啦，咁呢套 就。咁咧，呢套又有新嘅。 系啊，咁同埋呢套應該都淨係唔知係出碟啊，定係網上嘢咁樣嘅。咁總之我都唔知佢幾時做。 咁都等佢新翻。 嚇，同埋佢一集都有幾分鐘嘅，通常係啊。 哦，又係嗰啲啊，食個杯麵先嗰啲。 係啊，係啊。 好，咁你話嗰個咩《幻影時光》啊？係 啦， 即係都好似話有第二季係嘛？ 係。 嗯。咁嗰個好似 Viu TV 都配喎個廣東話版嘅，我早排啊。 哦。系 咯，即系呢个第一季啊，好意思啊， okay. 都有做过啊，香港其实。 哦，咁样。 用 Viu TV 啊？ 系。 如果冇搞错嘅话， 嗯， 我睇过一两集到啦，就唔系几好睇嘅，即系佢其实冇咗《幻影时光》好睇啲嘢嘅。 系。 嗯，因佢嗰只甲虫机变机械人嘅。 哦，咁样。 诶、啊，跟住佢有好多配件嘅，可以有啲唔同形态嘅，系唔知做乜。 系。呢套 唔係太中意啦，總之係。 O K， 咁啊，如果再有其他，仲有套新奇樂之旅啊，不過呢套算唔算科幻啊？ 咁奇洛之旅都系嘅，但系佢呢度个主角就变即系画得男仔啲。 系。 佢原本画到女嘅。 嗯。 有啊，呢度如果我未睇啊，即系有得睇嘅啦，其实已经好似、哦、好似唔知有两集添。 佢系10月6日开始第一集，咁系咯，应该出咗第二集啦。 系、哦、啦，嗱咁另外有一套啲人好注目叫12大战啊。 吓，十二大战。 咁其实就系讲十二生肖，咁我成日谂起嗰啲好囧嘅啫。 系， 好似台湾咪拍过啊。咁啊，讲真，你啲猫猫狗狗咁嘅啫，啲生肖好多系嘛？你除咗龙同虎猛啲之外啊。 系。 啊，咁但系呢度当然佢每一只都变咗做一个好劲嘅角色啦。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咪好似啲咪啲少少啲兽人咁啫嘛。即系咪应该动物朋友大战啊？呢个系。 咩啊？动物朋友大战， 是动物朋友大战，有咗动物朋友大战，我有兴趣啲反而。 系都就嚟有啦，应该 TMA 整紧，定系 都有 啦，好似 即系 game 嚟噶嘛？ 我唔系，系啊，自己揾下啦吓。 咁咩嚟嘅咧？ 哦，当然系片啦。 哦，有片，即系动物朋友打噶。 我唔系打嗰、那个啊，都系战嘅吓，不过、啊、另一样嘢啦。 啊，咩意思啊？我变咗咸嘢。 系。 哦，藏战。 系。 我藏战动物朋友，都好睇啊。系咯。咁唔知啊，咁啲人就好似好瞩目咁嘅咧，呢度十二大帝，我冇乜兴趣。但系做咗未嘅？未做嘅系嘛？ 呢套睇下先啊，十二大战几多号做嘅呢套？呢套哦做咗啦，3日做嘅。 我做咗噶啦。 系啊。 我冇未睇啊，系啦，咁啊打起兴趣咪睇下咯。诶、你都知我不嬲唔好中意睇啲人打嚟打去嗰啲。 系。 系 啊。咁同埋佢呢套。 嗰啲斋战斗嗰啲啊，我冇乜兴趣嘅。 吓吓吓！我见到佢好似写系西美维新嘅喎，即系个小说啊。 哦。 点 咧？好劲。 即系物语系列嗰个作者。 系嘛？ 系啊。 哦，咁样。我唔知啊，因為我見嗰啲畫頭全部都係打嘅。 係咯。 係啊，嗰啲齋打嗰啲我真係冇乜興趣。 咁啊睇下啦。 咁有冇？ 咁啊， 其他。 仲有一套咩 Robot Master？ 哦，係啊 ，Robot Master， 但係你唔好以為呢套係咩嚟嘅，其實係講嗰啲航拍機啊。 係。 即係改裝啲航拍機，咁點 Robot 發原來係航拍機，係啦。咁會唔會改下右手右腳？唔知，暫時都只不過係好似個直升機咁嘅嘢嚟嘅。 係。 但係咪未做嘅都？ 呢套13日做，哦都做咗啦、嗯。 我都做咗啦 ，OK。咁所以呢套咧，其實特別嘅地方就係比現實啦，即係將即係而家大家會砌航拍機嘅呢個興趣，佢就畫咗做一個故仔咯。 哦，佢呢套咪就係之前講。话其实我哋咪有讲过噶啦，不过系咪就系褪咗期，唔知系咪褪咗期，褪到依家先做，咪就系、是、佢、DJI 自己俾钱拍嗰套咯。 哦，你话直情系咩香港？ 系有 咩 科大嘅。 科大，哦，就系、是、嗰出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哦。OK， 哦，咁咪睇下咯，系咯，睇下咯。 嗯。 但嗰度整讲航拍机嘅咩？唔系讲嗰啲机械人比赛嘅咩？ 哦，咁咪因为 DJI 都有出航拍机，咁佢整呢啲都唔出奇嘅。 哦，咁样 ，OK， 好。 即系 总 之系都系啲无人机咁啦。 嗯，系无人机啦，系咯，主要讲无人机啦，系咯，到底系咪飞都唔一定嘅咁样，系啦。无人机都可以系碌嘅， 系咯。 即其實而家講機械人就唔係一定有收腳噶嘛，一個車咁你都係話係機械人，即如果現實啊，如果佢講係現實啊嘛，佢唔係好，其實佢唔係好幻嘅，應該係，其實應該係現實嘅，佢講嗰啲技術嘅，咁啊如果做得好睇都好睇嘅，睇下點咯。咁、 嗯、 另外啦，哥斯拉係咪好似都會係咪11月會有嗰套咩叫咩咧？即外星嘅變咗係啦。 係啊係啊，嗰套又係好怪嘅嘢。 即虚渊源嘅，叫咩？ 咩哥斯拉怪兽行星？ 怪兽行星系啦。 咁佢话得 三 集 嘅 啫，系咯，剧场版。 差唔多啦，都系 Netflix 嘅啫嘛。 系啊。 系啦，咁都会系算系抽翻嘅，因为佢到11月会有嘅嘢，咁可以留意一下啦。咁、 嗯、 都系科幻嘅呢啲，咁仲有冇？ 哦， 讲晒啲科幻嘅算系咯，好、 啊、 多嘅，你唔会讲埋啲人嗰啲噶啦，诶，好、 啊、 多嘅，系咯。 咁就 人嗰啲唔讲啦。 仲有呢个《少女与战车》啊，最终章啊。 哦，少女与战车会有最终章 ，OK。 佢话有六集喎，但我之前听啊都系OVA 咁，但系如果佢有六集 OVA 咁都 OK 嘅。 OK， 好。 咁但系十二月先做嘅。 哦。系啊。OK， 好，做冇。 咁就系咁多先啦，应该。 嗯，好。好啦，咁大家又有新嘢睇啊，咁啊睇下有冇啲好睇噶啦。咁、 嗯、 啊，你话真系讲得上科幻就真系唔系咁多啊，真系系咯。如果讲机械人，今季冇啫，严格嚟讲。 有顶多你话嗰个 Robo Master 系 嘅，唔系唔系咁咁。如果你话嗰个咩 Unica Seven 就系嘅，咁但系唔好睇。 系。 同埋你都话佢总集篇嚟嘅啫嘛，系嘛？ 唔知我见佢个故事简介，其实都系讲翻佢以前个故仔嘅。 又或者你话就算老老收咁都系总集篇啫嘛，咁、就、咁、是、算唔算新？唔算新啦，系咪？咁又冇啲新嘅人，冇咁攰，冇咁即系你而家都睇到，其实机械人动画真系唔 work 啊！你睇骑士魔法其实都唔叫佢差啦，你睇冇乜 noise 啊，终于出啦吓，嗰两只咁嘅 Uber 群终于出啦，系咯，真系真系咯，你真系迟啲添啊，再不如。 喂，同埋我哋依家见开嗰个样已经系再进化咗个样啊嘛。 唔系，佢而家先出紧第一集嗰个样，即系不如唔好出啦。系咯。所以咧，佢唔知搞咩咁，即系啲机械人动画都系唔得噶啦。唉，你连日本都搞成咁，你仲讲第二度啊？ 嗯， 咪即系永远咪又要食翻啲旧梯图嚟碌咯，即系高达咁咯。永远一机械人动画一定要只嘢都唔似高达，都要夹翻高达啦，系咪？即系只嘢唔系蒙面超人，但系都话蒙面超人咯，要啊，冇办法啦，冇办法。好啦，仲有冇？冇就算啦，今集讲住咁多先。 好啊， 仲有冇补充？ 咁多先啦。 诶，讲先啦，讲唔晒嘅。如果你净系数呢个新番都多到好吓人。 系啊，正常嚟讲，你就咁介绍，然之后再讲名吓，讲埋几时做咧？你全部数晒，我谂你都半粒钟啦，应该。 唔系三粒钟咩？ 咁简净系读佢嗰段简 介。咁你讲人嗰啲，我哋包都唔讲嘅嗰啲 ，OK？ 咁嗰啲大家自己睇啦。 嗯。 OK， 好多好多咸湿嘅都有嘅，见呢个揭起条裙嗰度咩？唉，咁睇都唔想睇。 嗰套真系唔知咩嚟啊？咩？我的女友是个过度认真的处女 bitch。 系啊，咩鬼啊？大佬， 拗晒头， 拉条裙咁，你做咩事咧？啲 A V 封面咁啊，直情唉。 吓。唉，唔知啊。好啊，咁就呢度系咁多先啦。 好啊，咁有冇其他补充？ 其他補充啊，咁啊嗱呢、這個雖然我哋嗰、那個高達展啊就未去到啊，係、 嗯、 咁，但係咧呢、這個 就已經有啲驚人嘅消息啦，係 啊，就係、是、咧呢、這個 咁嗱、嗯，你啱啱78就無敵㗎，係咪一路大家睇咁耐係嘛，係咯、啊，都係要打到最後先俾智慧號炸咗個頭，炸兩隻手啫，咁、 哦、 當然中間都唔係話完全無損嘅，同老虎打都 有 損嘅。咁但系你几时见过高达俾人打到手都断埋嘅咧？咁样咁，咪即系赵浩咪试过咯，系咪？ 系。 咁啊，而家竟然俾两条僆仔就咬断手指，系啦。 系。 咁我谂佢系咪咧睇咗咧孙中山嘅一个事迹啦？所谓嗱，有人话其实系假假嗰个事迹 ，OK？OK。咁大家就记得孙中山有个事迹啊嘛，话细个就去个庙度啊， 系 就话呢个菩萨就系假嘅。即系你求个菩萨冇用嘅，跟住佢就扭断咗个菩萨，即系唔知系手定手指嘅。 系， 记唔记得呢个事迹啊？ 真系冇听过。 有冇听过？ 唔系好 觉。你冇听过噶？ 系。 系啊，呢个系孙中山其中一个即系一个传说啦，就系细个嗰阵曾经咁做嘅。 系。 啊，咁可能呢两个小朋友就即系效法孙中山啦。 系。 系啦，就扭断咗高达啲手指。 系。 系啦，就擒晒上去咁样，不过都算乖噶啦，都未去到、啊、我见有啲擒埋上去头个顶吓， 系、 即唔係今次呀，即係第二啲 show 呀，即係佢唔扯斷嗰隻角你都偷笑啦，係咪咁啦，咁就冇辦法啦。 我上次啲渣古嚟都損手爛腳啦。 对呀，咁你又冇嘢围住係咪？ 唔 係最紧要就係佢冇动个牌呢，就话即係呢隻嘢就价值几多钱，如有损坏就照价赔偿。 係啦，如果有买嘅话呢应该安全啲嘅。 咁你寫多几个零㗎我记得。係 呀。 即係十万八万嗰啲啦最少係咪？係啦。咁我覺得嗰个展店喎仲有钱搵佢㗎咁。係啦。 Okay. 咁你重兵就即系总之边个一扭断，哦，你唔好彩啦，咁啊，全部影到实吓，咁啊咁啊科水咯，做咩啊？锯住噶嘛，系嘛？扭断手指系嘛？得两个选择，一系我扭断你手指，系嘛？一系就三皮嘢，系咪先？做咩啊？速速搏，唔好两头唔望，系梗系咁啦。啱唔啱啊？喂，装一个 main camera 喺个高大个头度啊，唔该。记得影低啊，系。我谂净系罚款咯，真系好稳啊，应该。 好好稳个埋模型啊。 系啊，喂，记得整易烂啲嗰只嘢。 吓， 几乎风吹都甩咗，记得到时系啦。吓，唔打罚宝胶太硬啊。 吓，咁样。 哎，咁雪人咁一堆嘢就搵啲沙呢。啲沙整湿佢咁整个高达。哦咁哦散咗哦。我成个散咗啊十万啦。咪架我开嘅啫，冇人叫你擒上嚟㗎。係咪先，即如果我动咗个牌我讲明㗎嘛。係咪先，系啊，我就觉得应该搞多啲啦。如果系咁，以后系咪即系呢啲 show 叫做成个场都系啲公仔，系啦，咪等翻友搞下咯。啊，我目的就等你搞下。咪以后唔使出玩具啊，净系咁已经拨满啦。系咯，模型都悭翻，唔使出，净系出呢啲大公仔。咁结果做咩？就是、等你喺个场度扭断咗，要赔钱啊。系咯，数钱都数到手软，卖咩啫？卖都冇卖咁贵啦，啲嘢。 Okay. 跟住又推翻第二只出嚟啦，已经准备咗里边几十只嘅，预咗你整烂啦。 咁啊， 应该系咁啦，系嘛？ 呢单 唔系另一边厢嘅，你见到台湾其实都做紧嘅，其实就系嗰个将我哋嗰时时代广场嗰个咧，就照搬咗台湾摆啦。咁但系好似佢就多咗几只吉姆嘅，我见到。 咁啊，真系未见过。 咁啊，但系我又见人哋嗰啲完整无缺嘅。 系嘛？有冇保护好啲啊？ 冇啊，咪企喺度嗰度。 O K， 人哋嗰啲冇烂嘅喎。系咯，咁系咪人哋嗰啲小朋友乖啲啊？ 嗯， 定系其实去嗰啲都已经冇小朋友咧？ 哦，咁样。 我见嗰啲影相嗰啲人老饼嚟嘅，起身都。 O K， 系咯，即系甚至乎有一幅相好特别，我见到系有只。拖住个导盲犬嘅，你记唔记得？系咯 ，get 唔 get 到个神奇之处咧？ 咁样， 即系拖住个导盲犬，咁即系嗰个人系盲噶啦。 系， 即系盲都去睇高达啊！你明唔明嗰、那个即系刁转个位啊？即系用呢个新类型人嘅心眼去睇欣赏嘅。 系 啊，咁你睇下人哋啲层次高几多？冇啊，嘥气啊，系咯，即系。系咯，诶，我都系咁讲啊，即系图书馆个最好就系罚款啊嘛，迟咗还书系咯。现场展览最好就 系 你整烂咗啲公仔要赔钱咯。 系 你赔得起最好埋去玩，系啊，系啊。咁你好人好者啊，你就咁贴埋影幅相啊，唔会烂噶嘛，系咪？除非我装你弹弓啦，你企埋去我都直接无端端自己散咗啊，即系装嗰啲掣嘅，就是、自己会散嘅。 Okay. 自动散啊，有个遥控嘅吓，个石 Q 自己揿嘅，原来嗰个散系，个石 Q 揿，砰咁就，哎呀，哦哦咁啊，系咪啊？发火咁啊，同埋要咁啊， 睇牌都要， 系嘛？ 再唔係咪猎杀星期一咯，咪帮你斩翻嗰三只手指都得 啊，都得都得， 可以啊，咁咪嗰只嘢点烂法，我咪整翻你点烂法咯，你是但拣一样啊，好合理啫，系咪先？ 嗯， 系咪好合理先？ 系， 系啊，你可以唔好赔钱噶，我冇钱冇钱摆低佢嘅手指嘅啫嘛。啊、直情要咁做啦，啲细 Q 成背脊睇揸鼓咁啊，驮住两个斧头啊，大佬啊，真系斧头啊，唔系热能啊，真系劈得人嗰啲啊，随时就系斩人只手，斩人啲手自己用嘅，就系咁啊，你都见到后边个伤有一堆嘅，已经系， 嗯， 系，好似缝爪咁啊，啲手手脚脚啊，啊，继续玩，诶，擒上去啊，几多钉仔啊，几多擒上去、啊，整烂嘅喂。啊，唔系我冇嘢做啊，系咯、啊，系咯、啊，有啲刀斧手喺度埋伏噶，其实周围啊。好，咁除咗呢个之外啊，系咪有个咩话 ？3D printing 嘅一个展览、啊，我哋见到 系 搞笑喎、啊，系咯、啊。 但系嗰个又好奇怪嘅件事，唔知点解系，即系佢个 其实叫你报 course 噶嘛。 啊當然呢個係啦、啊，咁另外佢又唔知點解個地址又會用咗簡體中文啦、 啊。哦，咁呢啲啊，你話 copy and paste 嘅問題啦。 嚇、啊，應該係啦、啊。 佢又話其實有內地朋友會有興趣啊嘛，咁其實一樣有可能啊，巴基斯坦嘅朋友有興趣，你唔打埋嗰啲文。 係啊。 或者外星人有興趣啊，你打埋外星文都笨。 係啊。 嘥氣啊！即係其實好奇怪啊，真係好奇怪。咁同埋我唔知乜嗰啲相咧，又冇影埋啲，即係我都想睇下佢嗰啲原創機械人點樣，但係佢全部都離遠影嘅。 係咯。 咁有機會啊，新年去參觀下啦。我都想睇下，睇下點。 如果去咗睇啊，影俾大家。 喺邊度咧？你講下先啊！如果大家想去喺邊度嘅啫。 佢。 同埋係咩回事嚟嘅？ 佢就話喺呢個油麻地嗰頭嘅。 YMCA 嚟咩？ 系啊， 系嘛？ 系啊系啊，喺廣華醫院邊隔離，系啊 YMCA 隔離，系咪？唔好去錯廣華醫院隔離，係隔離嗰個 YMCA 好似係嘛？ 系啊， 咁佢喺邊度咧？ 咁其實正式個位咧就好近呢個現時點嘅，咁就喺個東方街啊，夾呢個街嗰個位咯，應該就係。 唔係咪真係 YMCA 啊？嗰度 係。 我嘅真系揾 YMCA， 咁系入去边度啊？大堂啊，定几多楼定边度？边度有得睇？ 佢嗰度啊，应佢话系大堂咯，不过 OK， 咁啊大堂啦。咁展期到几时啊？好似都到十月尾嘅，好似 啊。啊，好似系去到唔知廿九定廿七啫。 咁上下啦，系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下嘅，系啦。咁、 嗯、 似乎就都系 promo 紧佢哋嗰啲 3D 嗰啲班嘅，其实 系啦。 感覺上是推銷多啲， 啊，仲有佢話星期日係會閉館嘅，係啦，真係吹漲， 係朝頭早唔開嘅係嘛？凌晨至開係嘛？ 啊，朝頭早都開嘅，九點鐘， 係， 啊，開到八點半。 咁個 YMCA 本身係咪會閉館嘅？ 咁我唔知喎。 我唔好明喎，佢竟然佢嗰个嘢系摆喺人哋个大堂啫，我行过见到噶啦。 哦，咁可能 YMCA 会闭馆都正常嘅。 定系佢会搵啲布笠住佢咧？ 但系礼拜日我真系唔知道。 嗯， 系 咯，唔会咯。就系咁 anyway 啦，咁大家有兴趣去睇下啦。OK， 即系佢讲到系咩香港咩第一届啊，第一次啊，系咯。這個 3D print 機械人的即指南的啦，咁你有興趣去看看啦，即佢特別標榜是原創的 ,OK? 是 OK, 好，那咁另外一千隻練益大家啦，100元就去即試玩這個三一麻能盒啦、 哦、是 是咯，即那隻真三一即是嚟緊出那隻，咁是挺漂亮的，咁但是有些人就好多人都已經即在那裡非議了，就有沒有搞錯，即是做什麼事呢？ Speed dating 啊，唔係啊 ，speed dating 啊，點解要揾間 cafe 咁俾球水咁 ， 有個 kick 食嘅喎，就話咁，啲人話做乜嘢啊？ 係 做乜嘢？即係點解你唔擺翻隻嘢喺你鋪頭，我哋咪自己嚟試玩咪得咯咁？ 係咯， 係咯， 不 過即 係點 解會變咗係一個收費嘅活動？好多人非議就話 ，OK。 佢話 VIP 會員係50,000位喎、 哦。唔係重點，即係點解會變咗係一個咁樣嘅活動？佢哋個即係個個就係、是、咁樣 ，OK。咁不過我就覺得冇乜嘢嘅，你去同唔去嘅啫。係咯，即係試玩亦真係未必一定係免費，係咯。 咁佢會唔會寫呢度暫時未見到有寫啦、啊、不過係咪咩損壞會照價賠償呢啲 啊？我如果係就唔使收100,000啦，因為一定損壞一定賠償嘅。 係。 係咯。咁我唔知啦，即係咁呢個奇怪啲囉，即係佢哋有人就反映就係話，即係點解會變咗一個收費活動嘅咁啦 ,OK,anyway。 係。 咁但係有興趣咪睇，有冇興趣唔去㗎嘛，永遠都係囉，冇咩好 complain 嘅。 咁除咗呢啲之外啊，啱啱講新番嗰度其實應該講埋。就見到有個高橋留美子啊，50周年。 啊，呢個係新番嚟嘅咩？ 啊，呢、這個唔係，不過 唔係新番 嚟，都係咁，都係一個動畫嚟嘅。咁佢有個短， 佢唔係啊，佢咪已經抌咗出嚟咯，咪就係得嗰個短片咁多。 咪就係嗰條短片 咯。唔可以叫佢新番啦。 咁就 咁佢就有阿林啦，咁啊遠夜叉啦，咁啊有呢、這個亂馬啦咁啊， 係咁就係咯，都係呢幾個作品咁 crossover 咁樣喺度搞搞陣嘅，都係。 我主要係朱星當佢搞陣啫，佢哋冇見女就搞，見女就撩，咁結果佢哋全部人一齊攻擊佢咁。我都發覺朱星當嘅即係嘅呢個不死之男嘅能力都同阿哥布拉都有一廢啊！電擊又唔死，出波都唔死啊！乜都唔死嘅喎。 係犬夜叉斬都唔死。 唔死點會死？我懷疑如果要直接俾阿龍珠啊，佢哋任何一個出絕招直擊佢都冇事嘅，係最犀利，宇宙最強。係咁啊，畫得幾靚嘅，咁佢用翻即係而家嗰啲畫工畫啦。咁但係佢都叫做係保留翻本來啲樣喎。 其實唔係爭好遠啫。 哦，咁唔係，畫得靚好多。 唔係，即係我話佢保留翻本身嘅， 即係佢個畫風 keep 到啊，但係佢係用而家嘅完成度去畫啊。其實好難得㗎，佢唔將佢畫到走曬樣啊！你咪即管睇下而家嗰啲佢哋新畫嗰啲林明明係咩樣嘅，我都唔認得嗰係邊個。係嘛？咁但係佢呢度又算係似㗎喎。係 啊。你 都真係覺得係嗰個樣嚟嘅喎，係咯，係啊，係啊，你唔會話啲邊個嚟嘅呢個？係。咁所以都算係咁啦，係咯，咁叫做提一提大家咧，就曾幾何時都有呢啲咁嘅經典人物嚇，咁恐防啲人都唔知㗎啦，而家啲人係咯。 咁啊，確實係啊， 咁呢個新年有冇睇過咧？呢個山之類谷星啊，即係阿林，都難啲啦，係嘛？ 係，我都冇睇過啊，其實。 系咯，即系可能亂馬都仲叫做好啲嚇、啊，或者犬夜叉咁啊新啲咁，但系哇阿林喎、啊、大佬， 亂馬我都出咗世嘅嚇， 即係幾多人睇過阿林咧？真係係咯，唔係有幾多人睇過阿林而家仲會睇啊？應該講，即係以前有睇過仲未死嘅人咧都好多 ，OK。咁但係嗰啲人因為唔會再睇動漫㗎啦嘛 ，quit 咗好耐㗎啦嘛，咁你一對一仲有幾多嗰陣有睇，而家都仲有睇動漫嘅，咁真係難啲啦，係咯。咁同埋曾經何時，你高橋留美子都算係即係都幾 top 嘅一個漫畫家，咁但係而家啲人，我驚佢哋未聽過啊，真係心之苦。 咁樣。 嗯。咁同埋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後宮啊，所謂呢啲咁嘅古仔咧。好多都係其實由山 T 呢個古仔度即係演化出嚟。 嗯。 咁但係山 T 又好睇好多㗎 喎。 係。咁你都睇過叫做頭幾集啦，彈過俾你睇，你都覺得 OK 係咪？係 啊 係 啊。 即係雖然你講個公仔就梗係冇辦法啦，你嗰時但係真係好笑㗎喎，你睇。係。係咯。 絕對。 同埋啲元素啊係生動嘅，唔係好似而家啲咁樣係堆砌。大家想知道咩叫好嘅动画或者好嘅 漫画甚至乎即系点样叫好嘅故事啊？嗰啲人物原型嗰啲嘢，喂，你揾翻高桥留美子呢啲睇下就知啊。 嗯。 冇噶啦，而家啲冇唔系咁嘅嘢嘅，咪而家啲咪可能咪就系个完成度啊嘛，成日都讲，即系要画得靓啊咁嗰啲咯。但系啲古仔唔得噶咯，嗰啲人物本身啲 character 系冇 chemistry 嘅，好多都咁佢嗰啲好有 chemistry 嘅。 嗯。 咁當然啦，佢哋玩鹹嘢都玩得幾勁嘅嗰時。咁呢啲可以適當調節嘅啫，即係如果你擺落一個新嘅新作咁嘅，我覺得而家都唔可以有阿林嘅，點解唔可以啫？我而家成你再畫翻都得啊， 係 你再 reboot 啊，個古仔一樣照 reboot， 你畫翻靚，我覺得都有人睇。咁根本咪即係而家嗰啲卡通啫嘛，做咩啫嘛？突然間有個無厘頭女去咗你屋企住，跟住哇，佢跟住佢就成班 friend 係咁嚟。全部女，喂，唔好睇。 哦，這個、 不過咧，唔好睇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太強啦，呢個朱星當嚇。 哦，唔係啊，你如果計翻條數咧，其實佢同嗰套《魔物兩之日常》咧真係差唔多嘅。 咪但係佢哋唔中意睇啲咁強勢嘅男主角噶嘛？通常呢啲係要廢柴啊嘛。即係呢個朱星當咧係好主動出擊嘅。 咁樣樣。 梗系啦，电女又沟嘅。 通常依家咧就讲到个男性角色咧就系唔系咁主攻嘅，即系会啲女咧就 咪就 系 话呢 样 嘢咪演啱有啲人口味咯，啲人又依系要废柴主角啊嘛。大佬朱星当嘅能力系去到哥布拉咁样，大佬你谂下，即咁都唔死嘅能力啊！我意思唔系佢战斗能力啊。 哦，咁唔死又得喎。 咁但係佢唔係廢柴呀嘛。 咁啊爭啲啦。 佢差唔多係地球最強嘅人啦，如果咁講呀。 唔係喺唔 死嗰方面最強呀。佢溝女見女嘅溝呀，呢樣嘢你覺得得咩？即係而家佢同阿孟波森有啲數一數二嘅鹹濕戰男，咁你覺得而家啲人鍾意呢啲角色咩？ 咁啊鹹濕戰男呀、通常都確實依家唔鍾意嘅。 係咪？ 係囉。 咪咯，咁你即係叫成班女圍住佢呢個鍾意啫嘛，咁所以其實佢嗰個角色設定就已經係唔同咗㗎啦，同而家啲人鍾意啲嘢，係囉，不過即係我又覺得係咪唔得呢，係咪即係唔可以再 reboot 呢，即係我又覺得其實得㗎喎。你嗰時阿林呢個角色係最受歡迎角色，即係唔知維持咗幾多年啦，可以。 係。 即系选佢做 number one 好长时间嘅维持咗，好犀利嘅。 嗯， 即系嗰时你啲人讲买日本动画边个角色最犀利，咪阿林咯。 系， 系啊，好中意啊！但系可能你而家啲人睇做乜啫？有个着住差唔多三点色吓、啊，即系老虎皮咁三点色咁嘅绿头发女咁，有咩咁正啫？吓， 系， 系咯，你觉得咩唔正？而家啲人唔 feel 到嘅，系啊。可能產品都仲有出仲有賣嘅，但係可能咪賣下產品囉。唔知呀，其實鬼佬都好鍾意嗰個角色，咁但係我諗而家香港啲人成好多聽都冇聽過呢個角色。即係同埋佢都算係傲嬌嘅。 OK。 但佢又傲嬌又唔曬㗎喎。 咁樣。 即係佢又唔係好似阿明日香咁㗎。即總之佢嗰個元素其實係有趣過而家嗰啲角色㗎。咁你哋自己睇返啦，我講唔到俾你睇。 係啊，喺網上搵嚟睇。 同埋佢又唔係三角關係，佢係玩唔知幾多角關係，即佢直情係 A 又鍾意 BB 又鍾意 CC 又鍾意 D， 跟住去到兜返個轉頭，二七又鍾意返 A 咁，玩到咁。 哦，咁依家好少咁玩啊，通常你都係一個主角，咁之後就全部女都鍾意佢，咁頂多有啲奇怪人咁鍾意下佢啲 friend 咁啫。 佢其實真係鍾意佢，係得阿林鍾意佢嘅啫。 係。 咁不過佢就成日搞阿林身邊嗰啲 friend 囉。 哦，咁樣。 即係唔理嗰係雪女呀定邊個，咁佢就照溝，咁然後俾人打到豬頭咁先點。但佢又唔理佢，又照溝咁，死纏爛打咁。 嗯。 咪呢下嘢抵死呀，跟住阿林個表弟呀。 係。 即係好得意咁㗎嘛。 哦，你話嗰個僆仔係咪 BB 咁樣？ 跟住嗰啲女咪見到佢，哎呀攬住，哎呀好得意咁，但係其實佢好鹹濕嘅咯。 係， 咪喺度索油咯。 咪咁同 即係其實佢個腦係好大人 啊嘛，佢係大人嚟啊嘛，係嘛？ 啊，即系佢个样系 B B 咯。咁我唔知佢系咪大人，但总之佢个思考，佢个脑系大人咯。 系。 跟住系咁索嗰班旅游，跟住阿朱星光成日打佢嘅。 系。 因为佢又俾佢索到嗰啲旅游啊嘛，佢又索唔到啊，所以好笑噶。系啊，跟住嗰个面太郎咧，即系成日着件白色。中山装嗰个好鍾意阿林㗎嘛，咁但其他女又全部鍾意佢㗎喎。 哦，咁样。 係呀，因为佢靓仔有钱，佢有钱嘅意思係富可敌国，有机械人㗎大佬。 係。 即係佢哋唔好以为普通有钱，即係佢嗰啲係有军备有成，因为嗰套嘢搞笑㗎嘛，即係好夸嘅。咁所以你嗰啲咩斜罗罗咩，其实全部都係嚟自呢啲嘢㗎，即係嗰啲玩到好癫呀，咁但嗰时玩得癫，佢嗰啲又好睇㗎喎。诶，咩胆未睇？我睇下啦，正嘢嚟嘅，系一切嘅开端可以讲。 嗯， 好啦，咁仲有冇？ 冇啦，系咁多啦。 系咯，好，报住先啦，报唔晒嘅系咯，报唔晒。好，喂，咁好啦，咁啊，喂，咁我哋会唔会出住街先啦？系咯， 系咯， 你听住先啦，系咯。咁如果正式出街嘅朋友听到，就可能我哋已经系。做咗嗰个活动㗎啦，咁大家记得搵返我哋嗰啲录音啦，或者录影嘅片段啦，可以睇返到呢我哋个活动傾嗰啲乜呢，咁咁啦。好啦，咁我哋之后都会得试下会唔会都同其他团体呀、其他合作下，咁大家可以crossover 下做係冇，睇睇得唔得。 嗯。好。 好啦，咁冇啦係咪，好咁有咩戏呀，咁有冇搵得返有啲咩大片啊？下个星期讲返有冇啲大片有定冇。 下个礼拜好似真係冇咩。 咁头先我哋數咗大堆好似都好湿星嘅，到底有冇啲大啲嘅片有冇。 真係好似冇乜喎。係咪定係今个礼拜有优先上嗰啲奇怪嘢。 唔知呀、有冇。有冇啲主打入边几度喺數埋去收工。 真係冇。 就咁係咁以數下啦，下禮拜講多次啦，係我臨尾通常都講一講啦，有邊幾套下星期。 咁啊，下個禮拜就有呢、這個咩維多利亞女王日不落奇緣。 嘩，嗰個好戲嚟㗎，不過就唔係科幻片。 係啊。 係啊。就講咗女王同佢嗰個侍從之間嘅關係。係唔係話有路啊，咁大家唔好諗含嘢，即係。系啦，即系好深厚嘅一个嘅情意嘅，啲人话好正嘅，系。嗯，好，仲冇。 咁啊，仲有套咩死神空盒啊？不过咧，我记得你话唔好睇啊嘛，呢套嘢。 我未睇，唔知未搵都嚟睇，应该话呢套都好似话系詹士 van 公司嘅，好似我冇搞错。咁佢有个中国嘅盒嘅，系咪嗰个？ 系啊系。 系咪嗰套？系啊。咁但我唔好知系咩嚟嘅，系 OK。咁都系鬼戏啦，总之， okay， 我即系都会做嗰出系嘛 ？OK， 好，好，仲有冇？ 咁啊， 头先冇数过，反而呢啲系咯，呢啲头先冇提过。 啊，当然有不打讲嗰套《空天猎》啦。 好 ，OK， 即系大陆军事电影啦，算系啦。 系啊。咁啊，仲有套咩《厮杀密室》喎？ 嗯， 我唔知系咩嚟啊。是不是到底即是不是抄这个恐惧斗室的东西 呢，不知道。那是西片定中文片什么片， 应该都是西片来的。 西片 ,ok, ok, 因为这些名字现在分不到西片 ,ok, 好好，那大家留意，不是好知道是什么，好，还有 没有，还有我下个礼拜就是这么多先了。 哦，好。 咁之後再之後， 咁嚟緊個月有冇啲咩好嘢要大家期待嘅、 有套《真槍復仇》啊！ 咪真槍，我咪上次講過話係其實好舊嘅戲咯。 嚇、 啊！就《Letter Appointment》西部片咯，呢套唔使期待應該係咯、都係臨出碟前出一出嘅嘢。 咁同埋呢個雷神啊，雷神三。 個雷神會做啦，今個月、OK， 好。 佢話26號做嘅。 O.K. 好 咁啊，同一个礼拜仲有呢个漆黑时空啦，即系嗰套我哋话死咗七次嗰套。 会唔会呢套好睇过《猎杀星期日》咧？ 照计应该会啊。 真系惨，系好，仲冇？ 咁啊，仲有呢個恐懼鬥室啊，真係恐懼鬥室， 即係 狂魔再現。 呢個叫 reboot 定係即係再開係嘛？ 哇！叫得做狂魔再現咁，同埋佢都話係十年後嘅。 哦 ，OK，OK， 係 啦， 係。有冇揾阿高海凌客串定係主演咧？ 咁可能宣傳有嘅。 有冇啊？ 係喺迪士尼嗰度。 哦，即係嗰個就係呢套戲嗰個宣傳嚟嘅。 啊，都算係啦嚇。 都算係 ，OK，OK， 哦，咁啊，直情關佢事啦。好嘢啊！ 咁啊，都繼續係嗰個禮拜啊，就有呢個《慾望鬱金香》啊。 嗱，呢套啊犀利啦，不過就即係唔知大家睇唔睇，即係都好文藝，即係講下即係機械機啊，即係機械女，其實係我唔記得佢咩嚟，好似話佢係咪啲修道院長大定咩？總之後屘就嫁咗啲有錢佬，咁跟住講下綠魔仔啊，就佢唔知係畫家定咩嚟㗎，好似走去同佢畫畫定唔記得佢咩嚟？ 系啊， 咁跟住就同佢搞咗，系咪搞咗嘢嚟咩咧？总之好奇怪，因为其实佢就嫁咗个有钱人噶嘛。 系啊系。 咁总之讲啲好古怪嘅一啲关系，咁但系又好似杀机重重咁。 系。 咁呢套戏都几多唔同嘅人嘅客串，咁我都好有兴趣出嚟。系。不过就即系应该算系比较系人嗰啲戏咯，系咯。咁啊演员唔少噶，系咯。好唔好睇唔敢讲，系。 嗯。 系。咁睇下大家有冇兴趣。 系。 咁不过我成日觉得系啊，佢即系阿机械机做呢啲戏就好过做《盗墓者罗拉》噶。 系 啊，我其实唔系咁中意睇佢做啲 action 片，我中意睇佢做文艺片多啲。就系咁啊，唔系即系文艺得嚟，即系佢呢啲咁咯，即系佢又唔系净系跟我噏嘢，其实佢都好多即系有危险啊，会杀人或者咩嗰啲啊。 咁 即系探到啲人性嗰啲啊，即系唔系得个 talk 字嗰啲，系佢都唔系 talk 嘅，有冇打？咁又唔系打喎，咁杀人啫嘛。 我就系话佢唔系做打咯， 即系一刀吉死个人咁嗰啲咯，最多系即系唔系话打晒关斗嗰啲，唔系嗰啲咯。唔会啦，你睇呢套都唔似系嗰啲戏啊。唔系即系文艺片啦，总之系啦，讲嗰啲即系奇怪嘅。暧昧嘅人嘅关系咁样，咁啊，好，第一有冇兴趣？大家好，仲有冇？ 系，仲有呢个 low game low life CEO 啊，即系游戏人生 CEO。 咩戏？ 呢个系动画嚟嘅，咁就系我之前都话觉得呢套应该几好睇嘅。咁佢讲都系两兄妹咁样穿越咗去个二世界嗰度啊。 哦 ，OK。 然之后佢嗰个二世界就系啲。即系佢全部嘢都系玩要玩 game 嘅。 哦。 系啊，即系佢所有决定啲咩胜负啊，或者系等等啊吓。 咁就玩 game 嘅意思系咩 game 咧？系电子游戏啊，定嗰啲实质嗰啲咧？ 佢冇话咩 game 嘅，不过当然佢都唔会唔系喎，其实佢都有玩电子游戏，不过佢。即係佢就算玩咩遊戲，佢都會實際表達出嚟嘅，即係唔會話真係，即係好少會話就咁打機啦嚇。 明白。 係啊，咁啊。 即係佢要個人親身玩嘅，即係呢啲。 大部分都係。 OK OK OK 好，咁啊留意一下啦。OK 好，仲有冇？ 咁係咁多先啦。 嗯，好啦，咁啊係啦，咁啊都好多戲，咁嚟緊原來都唔係冇係咯。不即系大片就主要系雷神啦，唔系雷神，系咯雷神啦，即系暂时下一套大片系雷神啦，系咯。咁啊，再劲啲嗰啲就再要厚啲啦，即系年尾少少啦，系咪？ 系，冇错。 啊，头先我哋有冇讲到嗰套 X Man 嗰套话题？ 冇啊，冇啊，冇啊，冇讲。 不如补翻讲啊，系啦，头先讲漏咗，本来想讲漏咗。系啦，咁 X Man 嗰个新嗰个 New Mutants 有个叫做第一个叫做 teaser 定 trailer 啦，唔知算系，但系我都觉得都算 trailer 啦，都有内容嘅，唔系得个字噶嘛。 但系我 直 影， 我 不如去咗做。点解咧？佢呢套嘢佢会喺呢、這个WMOV 嗰度，佢有写话佢将会做噶。咁唔通呢套系其实系戏嚟嘅？ 咩啊？咁唔系戏嚟嘅咩？ 哦，即系真系戏嚟嘅。我以為都係啲劇添。 嚇、啊？唔係戲，我唔知喎，戲嚟㗎係嘛 ？OK。 唔好理佢咪戲啦，但係個重點就係佢竟然咧係拍到好似鬼戲咁嘅。 係。 即系我初初睇到咩戏咁鬼戏咁样，咁佢个女 X 名，我唔系啊，啲 X 名，我都冇查翻真系。 系， 我都吓死啊！点解系鬼用鬼戏阿波翠拍噶？ 系咯，拗晒。 咁佢里边嗰啲咩人嚟噶？咁原来咪又系嗰个 Sunspot 咯 ，Sunspot 系咪即系而家即系 Gift 嗰、那个 Gift 嗰、那个即系嗰个发光佬啊？定系嗰个发光佬个兄弟啊？即系总之都系发光佬嗰啲嘢啦吓。 嗯 即已經出過場㗎啦，咪就係 Day of Future Past， 咪一開就咪出過咯。咁跟住咧，佢有一個狼女，但其實你以為係阿 X 廿三咧，梗唔係啦。呢個成個人變咗隻狗啊。 係。 係啊，另一個人嚟嘅。咁但 anyway， 咁呢扎嘢咪 X Man 咯，做咩啫？唔係啊 ，X Man 嚟㗎。我點解變用鬼戲角度去拍？我拋曬頭。 如果睇個 trailer 就知道咧，點解我哋會咁講？ 係咯。即系咪又系谂住咁样会转一转又 sell 到班人咧？ 唔知啊，系。 咁如果你睇超级英雄都唔中意咁，咪睇鬼戏咯，唔好整到超级英雄鬼戏啫，啊！咪就算你要拍超级英雄鬼戏，你可以讲嗰啲死咗嗰啲翻翻嚟噶嘛？ 嗯、 死咗咁多系咪？ 系。 死咗咪变鬼咯，好正常啫，系咪？咁你唔使讲生嗰班拍到变鬼戏咁噶。咩意思先？ 唔知啊， 即系 H 教授地揸住个电筒噶嘛，喺下边影上嚟噶嘛，即系搞到龙婆啊嘛。做咩做咩事咧？我冇呢排即系啲电费贵啲，所以我哋冇开灯啫嘛。原来系咁啫，系啦，系嘛，系咯。咁啊，电筒悭电啲啊嘛。呢个电筒我哋仲要新发明，咪用搵手搞嘅，即系唔使用钱。电芯都悭翻，嗱嚟帮我搞啊嘛，搞有得电啊，搞到鬼气噶嘛，成个 H 哥 H 教授个学校鬼影同同噶嘛，系咪咁啊？其实冇鬼啊，拍到个 feel 似鬼气啫，即系好深啦，我都觉得咁样，咁即系点啊？即系科幻要用灵异嚟 sell， 咁你咪已经输咗呢一仗咯，咁何不唔拍呢个咩啊？系咯，龙哥啊！ 乾坤一 開，精子和加椰子都是 X-Man 來的，基本上精子是超能力者來的嘛，他未死之前都、 嗯、 現在他死了超能力鬼，是不是 X-Man 都是 X-Man 啦，你是不是應該畫他下去 X-Man 加通嘛，撞在一起的嘛，撞在一起的，見到精子加椰子都可以的。那如果你這樣你加上這些角色下去，我又不反對你拍到鬼戲這樣的，那你真的要找阿龍哥出來的。Old Milton 啫嘛，新年话呢套应该要做。 系。 Old Milton 咁啊，有龙哥啊，仲边个？ 元 君一开咁啊。 仲有咩？边鬼个？我哋嗰阵时倾。 基本上个个都 Old Milton 噶啦，嗰度系嘛？有冇冇个后生嘅啫？出嚟做一师傅嗰啲。有冇使唔使有麦玲玲啊？ 吓。 咁啊，有嗰啲啊。系咯。啊、拍翻套啦，香港大把系咯。咁麦玲玲都有做演员噶嘛，点解唔得啫？ 我有，我要发达。 咁咪讲我哋，我要发功啊！呢度叫做。咁啊，讲你一发功咁咪加埋特技先得噶。你就咁怎念咒边度过瘾嘅啫？你波嘢波罗咪咁都系爆晒咁先劲噶嘛，系嘛？乾坤一开咁，三七气流一转咁，哇！等于暴风女神咁后边系嘛？系咪？即刻 Geo Storm 咁后面个背影搞到咁先劲噶嘛，系咪？李嘉诚走出嚟嘛，直情发个绝对领域顶住啊， 系， 系嘛？即系递起只手已经绝啊，佢唔使添嘛，佢珠分插袋得噶啦， 系， 跟住就绝对领域顶住啊，好唔好睇啊？呢套好睇、啊，仲 O Milton， 系啊， 系咯，李嘉诚都出埋啦啊，系咯，李氏力强噶嘛， 啊。 系咯，系咪 Old Milton 晒呢度？吓、啊，我提议你拍翻套呢啲啊，咁啊灵异电影咁嘅拍法，咁咪掂咯。吓、啊，卖翻去美国都有人睇啊，我惊。 系。 好啦，咁啊介绍完啦，好嘅，咁啊大家期待下呢套鬼戏啊、嗯、，Old Milton， 系我定义埋系鬼戏 ，OK？ 即系鬼唔鬼系个 feel 啊，都话系咯。即系金田一搞咁多嘢，虽然最尾系冇鬼，但系个 feel 系有鬼啊嘛。 系啊，系啊。 系咯，多数都之前有啲唔知乜乜杀人啊，乜乜传说啊，乜乜咁咁噶嘛，咁我唔理佢啦，系咯，即系大部分时间都好似有鬼嗰度咪鬼嚟咯。 嗯， 就咁啦。 好， 好，咁呢度 真係好好注目我都覺得係。咁其實 Star Wars 啊高達都係有鬼㗎喎。 係。 都幾猛㗎添㗎喎。 係。 係囉。你睇下加美油最尾咪坐到成個機艙都係鬼幾多女鬼啊。 嗯。 係囉。即大致上喂高達下次直情可以用鬼戲咁嘅 feel 拍㗎嘛。係咪基本上嗰啲新類型人全部都變曬鬼係咪都唔係啫。你用鬼戲咁嘅索命咁嘛嗰班友其實係咪係咪咁樣拍㗎嘛。你上次嗰個 Unicorn 最尾全正面全裸都係俾佢哋索命整死嘅啫。唔係咩唔係啊，嗱馬沙寶嚟整死佢嘅咩？ 係， 係咯。咁你應該拍到鬼戲咁會唔會好睇啲啊？ 都 OK 嘅。 即係原來 Unicorn 嘅真正能力就係打通陰陽界啊嘛。係咯。即係點解咁詭異變咗綠色嘅？即係啲鬼火嚟啊嘛，大佬。你咁解釋會唔會 make sense 啊？有成身佢打開啲符嚟嘅，係嘛？有好多咒文咁啊，嗰啲咒文啊、符文嗰啲咒文啊，唔係塊面嗰啲咒文啊，係啊，咁就好睇啲係嘛？同埋咁合理啲係嘛？我覺得係嘛？ 嚇！ 即點解啲人直情唔喐得咧？唔係啊，法術嚟嘅定係係嘛？定心咒咁啊，波耶波羅咪咁，係嘛？咁好睇啲啊，係咯，唔爭在下次咁啦，係咯， 嗯， 係咯。乜鬼要 moon 咩跟抌啫，系嘛？梗系玩埋啲法术啦，最好系嘛？有嫦娥啊咁嗰啲啦，吴刚师傅啊咁啊，玉兔啊嗰啲啊嘛，好记住咯，系、 okay. 咯，即系以后啲科幻嘅全部向呢个灵异嗰边进发，咁啊应该会多咗一大班人睇嘅，即系搵星战都得噶，星战都好猛鬼喎，大家记唔记得？ 系 嘛？哇，大佬你睇下呢个武士复仇啊！即係最後啊，哇！碌幾大棚人啊， 係， 唔係越企越多嘅喎，初初都冇咁多啊，後尾 CG 又加多幾個， 咁樣， 咁咪之前全部死曬啲人其實企曬喺嗰度嘅咧， 係， 依家再加多啲啊嘛，好多發光體喺度，不過淨係碌見到，其他人見唔到，應該係咁啦，黑底都企埋喺度先啱噶嘛， 咁樣， 不過好可能有啲人話冇死嘅，係咯，唔知啦。系咯，咪嗰度边个死咗数就知啦，系咪先？数啲唔见佢嘅，即系未死啦，继续同我追杀佢。系咯，死咗应该冻埋喺度啊嘛。系咯，系咯。咁你一全部睇向灵异电影个方向拍，咁咪好睇啲啊？系。系咯，即系下一集啊，下一集 Star Wars 啊，唔好拍呢个 feel 成鬼戏。 嗯。 系咯，嗱，公主又死咗啊。 系。 系嘛？阿希森科个角色又死咗啦，最少好多人死咗嘅啦，吓做鬼戏咪一流，系啊，就咁啦，系咯。唔怪得 Last Jedi 啊，因为佢都转型做道士啊。佢唔系唔做，系 Jedi 啲勾啦。我哋即系换翻件道士袍，系嘛？ 系。 唔系阿 Razor 变咗捉鬼啊，最尾啊。 嗯。 咁啦。嗯，好啦。 好 向呢个方向走啊，记得啊，以后啲科幻片好啦，咁啊好，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你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好啦，咁啊、大家记得听我哋嗰啲录音啊，即系呢个聚会录音啊 ，OK 啊，喂，同埋如果听得切嘅朋友啊，即系快听到朋友，快啲嚟集合啊 ，OK 去聚会啊 ，OK， 咁我哋系呢个15号。系咪晏昼三点钟啊？喺呢个信和门口嘅汽水机等咗先。 系 咁。 好。 咁大家记得去我哋嘅群组啊，就系呢个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 斜同339261276323239261276632嘅，系啦，就系咁。咁快啲嚟报名。 好。 好啦，咁同埋大家记得去呢个 Reddit 先啊，同埋呢个花生台啊，听我哋啦。我同大家讲声，拜拜。 拜拜。